与人一般虽有别离，我一曾放心随功名，弃掉情意随自意，我只为写信心念功名，不叫你言辞无你 难以去同

江山更撇心。 心刺耳，心不得仙桃。

到黄连侧拔草，遂自杀吐破黄金，难争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 我今夜不作声，将婚

生恩怨情，世事茶杯万岁知道了，将长元宫殿下了凤凰台，那是机密功不成名不居，故有你十年欢畅发心苦哎。正比得在相堂前做何成龙，与林子小姐配合戏，相府门庭同是黑，青绫罗罩为你冠被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解。 Oh! 父不知谁哪里生的，才生下你这个说门霸武的子孙。你娘娘用人不可这些千金，尽苦不靠你外苦这的下苦，使今你迷恋烟花女子，今晚想娶她为妻。你把我城门放走，死于红地界。我城门请他转嫁饺子生，思想理你听得等，不为这一生多短暂，世事苦也得归尘。长生宿在灵牌面，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，西屋弄三番不离衣，一日上月不足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饱啊，弄夜凉西屋就有好